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这个天啊真的是非常炎热啊。那么像这样的天气当中的很多的老年朋友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心里非常的焦躁。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呢，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加重还是复发，这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在这炎热的夏天，我们如何来养心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季啊是一年之中这个最炎热的季节，如果按照中医这个去分阴阳的话，它属于这个阳中之阳的这个太阳。那你刚才说的很多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会在这个时候复发，其实它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有些人开始减轻，一种呢有些人呢他开始这个加重。这什么道理呢？你像这个如果是这个心阳虚衰的患者，就心阳虚，那这个病情呢在这个夏季呢它就开始缓解。你觉得为什么吗？因为它本身这个患者心阳虚衰，可是这个外力呢，外面这个时候呢它是阳中之阳，阳中之太阳帮助了它这个虚的往上补，所以这种人呢他心血管疾病它就有缓解。这是中医的分析啊。 就它本身的是心阳是衰的。 心阳它过去是衰的。 对，而夏天的又阳气非常足。 最足的时候。 这么一补充的话反而是它能好一些。 对，它这有些人它是会好过的，会缓解的。那么对于有一些阴虚阳盛之体，这个心脏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神志这个病呢，像这类人群呢往往夏季是这个加重的。最近也有不少这个听众啊也是在预约我嘛，就想面对面的给他咨询和这个指导。有些人呢就给我讲，他也通过抗纤维化，通过这个应用这个茶叶里面提取这个茶色素，他说他恢复的非常好。他问我用不用这个减量，我说这个心血管系统这个夏季这个特点，也就是刚才说像这里呢是属于那种心阳虚的这个人群，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外力在帮你。还有中医还有一个观点叫冬病夏治。你想你心阳虚，那到冬天你凭你的理解，你觉得是阴盛还是阳盛？ 那冬天的话应该是阴要盛一些。 阴要盛。 对。 这一类心阳虚的人，你到冬天的时候你是很难过的。所以。 因为外界它也是阴盛实际上。 对。阴盛。然后你像这类人群如果心阳虚的，你这会儿恢复的不错，效果不错，你要这个借助外力跟你这个康复保健，就我们说的抗纤维化这个手段，我们所谓的把冬天要犯的这个问题在夏天给它逐步的就很容易这个康复，这也就是符合我们说那个冬病夏治这个思想。那你这个阴虚阳盛这个人，他这个阳这会儿本身就旺，结果呢你这会儿夏天呢又是阳中之太阳，那我们都知道心为火脏，它是阳气最盛， 那我们如果按五行这去对照的类比的话啊，那么是同气相求，这个时候呢心阳也是最盛的时候。 嗯， 结果你本身阴虚以后，你这个阳盛，阳上加阳，那就是哎心火这个旺盛。 嗯， 这个时候这一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呢，它就会很难过， 有点像阳亢了。 哎，然后那那你看有些人就可能哎腿不稳， 嗯， 这个头晕，然后走路呢感觉这个不平衡，有些人就给反映，哎呦，他好像踩在这个棉花上，有些人反映了，哎，就最近一个月两个月，他早晨起来以后，他这心前区就疼痛，就胸闷，哎，这个就属于这个阴虚阳盛这个人群。 嗯，那问题来了，刚才您说了，就是阴虚阳盛的人，在这个夏天这样的季节当中呢，就容易的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哈。 对。 那么阴虚阳盛，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这样的体质，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假如说你是过去一个，比如说我是高血压也罢，冠心病也罢，我过去还挺平缓， 嗯， 那么最近这个热了，天热了以后，这一段你的症状比过去有点加剧，有点难过， 嗯， 最少从体征上，这类人群呢就应该属于是阴虚阳盛的， 嗯， 哎，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夏季养生，夏季养生，你如果能够顺应这个四时的话。哎，你就是什么，在减缓你这个疾病发生这个条件。我们说这个，夏季养生这个主张是怎么养呢？就说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就是哎，晚上睡得晚一点，白天呢你可以起得早一点。然后夏天有些人总喜欢待在这个空调这个房里边，这就非常不利这个阳气的宣发。你想，你这个，哎，我这个皮肤受冷以后，我那个汗液，心呢、啊、在液为汗，它就不适合这个宣发。哎，你这会儿如果不宣发，不延长这个户外这个活动时间，这就不符合这个我们宣发阳气这个养生这个规律。 嗯， 这样就不适合你这个养心。 嗯， 所以像这样的人，尽管你这个。症状有点这个比过去严重了点，可是你这会儿还是应该动一动，多喝一点水，多让他这个先宣泄，把你所谓的这个阳通过这个汗液把它这个宣泄掉， 嗯， 这样有利你的这个康复。 对，所以说这个养生啊，一定要因人而异啊，不能说我们春夏秋冬啊，这个时令是怎么样，我们这个人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啊。所以刚才您说了，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感觉就好一点啊，有些人就反而就更厉害了，这个更不好了。所以这可能跟您自身的体质哈、啊，也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呢，我们推出了就是说，要针对每个人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 对，一定要一对一、嗯、 对。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大，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忙碌了一生，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如果身体允许，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去会一会曾经部队中的老班长老战友，也许是去看看自己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上山下乡插过队的地方，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一定变得很美，或许是去感谢一下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而久未谋面的恩人，也许是去向自己曾经误解过的人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想要自由自在地过上老年生活，就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如果今天的您属于身处疾病中不完全康复状态，那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健康管理人员帮助您达成健康目标。如果今天的您属于亚健康状态， 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把亚健康状况调整为健康状态。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维护好自己的持续健康，以颐养天年。步入老年生活，选择保健没有错，也是必修课。科学正确的选择最重要，保健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去购买保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保健目标的健康管理方案。这就需要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就好像不做诊断而盲目用药去治疗疾病，其结果是延误了病情，病痛无法消除，也大量的浪费了金钱，更有甚者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今天的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我们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如果您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状况，做到对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心中有数，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即可获得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你看，我就说在咨询的过程中呢，有些人吃到这个阿司匹林就吃的这个牙龈大量这个出血， 嗯， 可是你这会儿到临床上去，你问这个专家，专家他要停，那这会儿是绝对不能停的，专家告诉他的， 嗯， 说你出那点血怕什么，即使你哪怕有点其他这个问题，出一点这个血，有些人皮肤下已经发紫了嘛，那这个他就怕这个肠道呀或者大脑呀慢慢这个渗血，那专家说了，那你这个是要命，你还是怕出这点血， 嗯， 那就是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尽管你吃阿司匹林可能会出点这个血，但是你这会儿不用的话，你这个汗液又大量这个丢失，这个时候你血又容易这个稠，你就容易发这个脑梗啊心梗啊这种问题就会出现。 对， 这样呢，其结果是什么，我们听众就很矛盾， 对，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就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也那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人一方， 嗯， 那你像有些人我就建议，那你完全可以用这个中药这些提取物进行这个调理，如果说你通过抗纤维化这个再通过这个茶叶里面提取物这个茶色素，哎，你还不错，那你就继续保持， 嗯，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是感到这个症，我说这个症是病字头那个症状这个症，哎，比过去加剧了一点，那说明哎，你这个我刚才说这个阳盛这个虚阳啊盛这个问题呢它加重了点，那这会儿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呢，那完全也可以再用这种我们过去讲的一个古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亚翔古方，亚翔不是这个宋朝人嘛，他不是有一个这个古方是由这个三七、葛根、丹参、昆布、豆种、地黄，哎，这么一个中药它组成一个组方以后，这个尤其对改善啊头晕、头痛、失眠、耳鸣啊这些听众啊，还有这个浑身乏力，感觉自己这个要倒了一样，或者早上起来最近这一段就感觉这个有点我们中医叫痹症，胸痹，或者说这个胸闷、心悸，你这类人群呢，哎，你这个时候按照这个组方，你去加一点 会起到非常非常不错这个效果。 嗯，所以呢，像张主任刚才提的哈，就是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您的有一些症啊，就有些症状呢，并不是特别好，甚至到医院去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的话，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妨呢，用养生保健的方法啊。那么刚才您提到一些中药的提取物啊等等，来改善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取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你这么想啊，我们说今天一会儿是中医也罢，西医也罢，那你作用的对象是谁？都是这个人，都是这个冠心病。那我们西医叫冠心病，或者西医我们叫这个缺血性脑卒中，那中医叫什么？郁症、痹症，然后这个痈症，哎，这个是什么？就堵的这个意思。 对， 那中医用的是中药，西医用的是降压呀，这个降脂啊，抗血凝啊，扩血管呀，用的是化学这个分子这个制药。可是作用的对象是谁？都是这一个问题。 嗯， 但是最后拿什么评价？你只有这个解决了患者这种病痛，其实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嗯， 那他这个速，我们说殊途同归。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什么三七啊、丹参啊、葛根啊、昆布啊、地黄啊、豆蓉啊，这个中医它是按照它的一套辩证，我给你用这么一个这个走方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嗯， 那它两个如果拿现代医学有没有共同点？比如说这些中药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你用了以后最后哎头不晕了，哎血压没有那么高了， 嗯， 然后你感觉比过去那个有劲儿了，胸口呢也没有那么闷了，心绞痛啊或者些症状呢也在这个消失。那西医我们是用扩血管的方法，或者抗血凝的方法，或者降脂降糖降压那些，哎单靶点，我这么在作用。那这么几味中药组织到一块，那它又是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嗯， 哎，我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啊，最后呢，您的这个症状啊和身体的感觉有所好转，这才是一个硬道理啊。那如果针对您个人的具体情况，想咨询的话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将给您的制定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那咨询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 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刚才呢，您提到这个中药的提取物啊，其中的包括三七，三七呢，这位中药呢，应该说很多人都知道，非常有名啊。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中药这个分类的话啊，它属于这个止血药， 嗯，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手如果割破了的话，然后我这个用点这个三七按到那儿，哎，它能促进这个伤口这个愈合。那么在中药里边啊，如果我们按五味区分，就是药的这个味啊，它属于这个甘味，味苦。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药性去说的话，它属于这个温性，它归这个肝经和这个胃经。你要在这个因为它属于这个化瘀止血药，你看它在这个功效上啊，在中药里边它属于这个散瘀止血消肿定痛。那么在亚翔这个古方里边，为什么要用到这个三七呢？那么大家这个听众里边，你看有些人去云南旅游买一点当地的这个三七，他说哎呦张主任，我把这个打粉吃好不好， 嗯， 那肯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简单的说我们都变成了一个说明书的这个大夫，哎，因为这个好我就去吃。这中药它是要讲配伍的，你看它在这个中药里面它的功效，一个是它对这个咳血呀、透血呀、尿血呀、便血呀、尿血啊，包括女性的这个崩漏啊，就是我们说那个月经止不住了也用它，还有一个就是外伤出血，再有呢它还用一个什么血滞胸腹刺痛跌补肿痛，就是哎跌倒了伤着了。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没有这个多大的这个作用，那么你看拿现代医学这个研究啊，它主要三七它含有这个四环三天利这个成分，它有这个人参皂带、七叶胆甘、三七皂带，这些含量呢它都是非常高。它这个拿现代药的这个研究，一个它能缩短出血的时间，同时呢也能缩短这个凝血这个时间。哎，它有什么呢？抗血小板狙击和这个溶栓这个作用。那血小板狙击是什么呢？就是哎，我们为什么大家要去吃阿司匹林或者玻璃维或者去用这个华伐林？哎，那是干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抗血小板这个狙击溶栓。而且它能促进啊多功能造血干细胞这个增殖，哎，具有造血这个作用。有些人你看年龄大了这个造血功能就下降，哎，三七它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药里还研究它有这个降血压、减慢心率，对各种药物诱发的这个心律失常均有这个保护作用，同时呢也能降低这个心肌耗氧量和氧的利用率，扩张脑血管，增强脑血管这个流量。其他的还有这个提高这个体液免疫功能，辅助的还有这个镇痛啊、抗炎呀、改善学习记忆，抗疲劳、抗衰老、抗肿瘤、调节血脂这个作用。这是三七的现代这个药理研究。所以你说在宋代这个亚翔这个古方里面首选这个三七，就说为什么对心脑血管包括它能稳压呢？其实你拿现在这个药理一研究呢，它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 嗯，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三七呢有很多好的作用哈。 哎，你像有些人说我这我就是不能吃阿司匹林，那你看这里边的抗血小板凝聚、抗血栓这个作用，就防止你能脑梗。 嗯， 有些人你现在发生这个小中风这就很危险，你又吃不了阿司匹林，